最喜欢看着你长长的马尾甩头，再孤独也会什么都不肯说，直到你从来不为谁唯唯诺诺，只会不在乎的耍甩头。